粉身碎骨。外表健康的你，心里伤痕无数。顽强的我，试着想占你的俘虏，就这样被你贪腐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。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是一个结束，所有的连接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。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，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。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经历我的愤怒，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不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好像你藏好的毒。我的激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无度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 写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，我青春一直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直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直不回来。别那样游呀，别那样游，我的青春小鸟一直不回来。 在命中已经发生了，我的事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心中一直无影踪，我的心中小鸟一直不回来，我的心中小鸟一直不回来。别那样哟呀，别那样哟，我的心中小鸟一直不回来。 祖先唱了千万次，现在轮到他们的子孙来唱。日月轮回依旧，花开花谢依然，多少青春继续不回。地下埋藏的位置有付出的代价，是否我们已经忘记？黄花岗的灵魂，他们地下有知，能否原谅我们？在生命中依旧爬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年还是一样的开。我心中一直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少年一去不回来。别那样哟，我的心只想到一句不回来。 我反复 是给我的笑，突然感情你说的话，我反反复复你也从不笑我，老是骂他却又离不开他，谢谢你总是替我收藏不想跟情人说的话，我胡思乱想你只握着我手让我释放，然后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确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云归一缕散散，我爱的radio。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哦、你又在哭泣，我给不了安慰，我又在摇头，有那么点后悔。爱情的发展你难以回头，却无法往前走、啊、但身不由己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把我们流多少眼泪、哦、你的眼神充满魅力，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暖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，逆转时光当你靠近，能不能给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存在记忆中的美好。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但是你又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撒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心跳，你的 美 义无反顾。谁能解我情衷？谁将柔情深重？我们相知又相逢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二，农历6月25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多云，最低气温25度，明天白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2度。廊坊明天多云转阴，最高气温33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，最高气温33度。临近的天津明天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三，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，遵照执行哦。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如何进行燃气泄漏急救。急救燃气包括天然气、沼气、煤气等，燃气泄漏可导致人员中毒，还有可能发生燃气爆燃，造成人员伤亡。在有燃气泄漏的室内环境中，轻者会发生头痛、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四肢发软、步态不稳，重者则会发生窒息、心跳停止这样的情况。燃气泄漏的急救措施应该注意以下几步。第一，发现异味后立刻打开门窗通风，关闭燃气阀门，尽快离开现场，防止中毒，动作应该是轻缓的。第二点，如果燃气泄漏，不要开关电器，如开灯、开排风扇和抽油烟机，不要接打固定电话和手机，以免产生电火花而引爆易燃气体。第三，不要用明火。

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情我都知道，错也错的值得，爱后发现注定也会有结果。不跟你说个没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。我们的故事爱情我都知道，错也错的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竟然渐渐清晰，想要说些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有把它放在心里。茫然走在海边，看那潮来潮去，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偶然回头你在哪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美好河流。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浪花激起，想要说声爱你却被吹散在风里，猛然回头你在哪里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，就像带走每条河流。所有受过的伤，所有流过的泪，我的爱请全部带走。曾经的爱，就让我用一生等待。如果深情往事你已不再留恋，就让它随风飘远。所有流过的泪。

有一天你说要嫁给一个最像我的人，我牵的小手现在已不怕走远，我对你的爱一天一天只会多一点，还能记得你第一次说爱我那一年，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一想你心我疼，一远行就挂念，你是我最爱小情人，我想到转世间，我留恋在从前，一天我想你会遇到你的事， 请问您1033莫名不实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7月18日星期二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人民日报消息，数百名大学生参与陕西爱心支教联盟组织的支教却被利用，免费支教变成了收费的辅导班。当地教育局回应，已经对这一组织背后的涉事企业进行查处。近日，河北邯郸新愚公希望小学爱心拍卖会上，一家单位将写有20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了校领导手中，但事后仅捐赠了2000元。当校长询问能否捐助20万时，得到的答复是不可能，现金支票属演出道具，不应视为捐赠。在目前举行的杭州西泠春季拍卖会上，南宋宫廷旧藏西周的青铜器西甲盘以1.2元的人民币起拍，1.85亿元人民币落锤，2.1227亿元人民币成交，创国内青铜器拍卖的新纪录。当地时间7月16日，世界游泳锦标赛第3日，中国跳水队队员彭建峰战胜队友何超，夺得了男子单人硬板冠军。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比赛中，何倩斯亚杰战胜了朝鲜和马来西亚的对手，获得冠军。目前中国队以3金3银的成绩暂居奖牌榜首位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心疼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，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

熟悉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，你已占据我的身体，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能代替。 Oh no， 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啊胖的那么美丽，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柔软的甜蜜，你太令人不能呼吸，那是我没有出息对你说明我很爱你。 我真的愿意为爱受一次，只有一秒也是曾经属于我和你，希望你愿意为我爱一次，你会知道我是值得珍惜。我爱着你，你爱着自己，没有问题。爱上你没有一点点痕迹，为何你胖啊胖的那么美丽，不能抗拒就像巧克力，黑色的生命带着热热的

想承受，请你陪我往明天慢慢走，种下爱看长出什么梦。 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有更坏的消息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感谢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算有更坏的消息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 岁月的书签，点点滴点点滴，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，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。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

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，我要不断的爱你，不断拼凑了自己，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。 于明白你变成回忆，没有言语能够说明，当别人问起不乐意的旋律，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，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，无意间经过，把往日下雨泪勾起，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，原来从未忘记。Melody， 脑海中的旋律转得不停，爱如你，有太多话忘了要告诉你。Melody，生命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。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。当爱失去，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，能否改变结局？终于我下手制服的那首歌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留我的回忆，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。 Melody， 脑海中的旋律如此熟悉，爱过你，我的心里只能轻轻叹息。 Melody， 无数段音在我生命，爱过你，失去你我才知道要珍惜。 天空的那天一直多么的美丽，今夜你一直不想见。 Melody Melody， 所有的回忆快乐的过去，请你让我唱这么好听心情。 速度缓一点，痛快孤单，你热闹的也敢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变得看不开。 Oh, I

都随风飘碎，总有人注定要独自伤悲。爱是让我憔悴，难忘的无所谓，有你我的生命才完美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去跟随。夜再黑也遮不住月亮，它阴晴圆缺，谁在近我也看不见，那湖面上是谁。风把泪轻轻从我脸颊往你心里吹，我把谁不知不觉小心翼翼往心里推。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